缘分，不是一般人的认真。若只有一天爱一个人，让那时间每一刻在打退，生命中有万事的可能。你就是我要遇见的特别的 嘿嘿嘿，大家好，我是 DJ 麦。 夜空巨星 ，Oh my Radio Star， Radio Star， Radio Star，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闪耀夜空， 闪耀夜空， 闪耀夜空，空空 闪耀。 周六晚9点，周日晚10点，9、10点钟，35好友，2、3小时，一个周末，多种嗨法， 就是 不想事。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嘿嘿，到了北京时间22:06，欢迎各位好朋友们继续将频率锁定在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收听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我是麦麦麦同学。哇，今天的这个嗓音呢，突然有一点这个最近中招的感觉，听起来呢都不像我的声音了啊。我们来欢迎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首先呢来到节目的第一位好朋友，他就是我们的音乐人，也是我们的全新的新人，对不对？李沁南同学，欢迎。来，欢迎欢迎。 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李沁南。 欢迎沁南，那这次呢带着自己的新歌来节目当中做客了。 嗯， 这次的新歌有没有一个新的概念在里面？ 就是想讲一种对美好的向往。 但是你的这个封面看起来也不是美好的路线哈。哎，我发现了，我这样轻轻的讲话，好像听起来跟平时差不多。 对， 一时间好像突然间那个，对，因为最近是不是天气的原因，好像你也感冒了。 对，我也中招了。 怎么回事？ 不知道，我现在整个人都是懵的状态，特别飘。 你现在梦游对不对？ 对对，我怎么梦游到这儿来了？ 所以呢，有了一首梦游的歌曲。 对， 这次里面有一首这个歌曲的名字叫做《梦游》。 嗯， 什么样的契机做的创作？ 就是其实这个梦游是一个很宽泛的一种表达。 对， 它就是想说的是一种对爱的表达，但是爱其实是很痛苦的。 为什么会痛苦？ 就是小的时候会以为爱可能就是美好啊、阳光啊什么的，但是当你长大之后，你就会啊，我的嗓子， 你看怎么回事？我们两个， 我的嗓子，就是当你长大以后，就发现其实爱它并不是那么单纯， 就是没有那么简单可以获得所谓的那个真正的想要追求的爱，对不对？ 对， 是。然后呢，你就写了一首，那跟梦游有什么关系？ 嗯，我也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我们来听听看好不好？ 看 看能不能在这个歌曲里面呢，听到一些，你对所谓爱的寻找的一种特别的表达。 好。 整个宇宙，闪亮的星球在我身边转动转动，你的温柔里有一整个冬天的温暖，我们一路走啊走啊，时间就放慢了，可夜晚还是显得太冷。世界里有一个不可理喻的想法，这是一个秘密，谁都不许说啊。我的疯狂里有一个随时定 让你就可以留在我的世界里，直到我不爱你。 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闪耀夜空， 闪耀夜空。 周六晚九点，周日晚十点，九十点钟，三五好友，两三小时，一个周末，多种嗨法， 就是不想 事。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嘿嘿嘿，大家好，我是 DJ 麦麦 ，Radio Star。 好了，到了北京时间22:13，今天的这个嗓音很特别的 DJ 麦再次的回归到节目当中，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麦麦的周末一现场。刚刚呢已经迎来了今天的第一位朋友，同时呢第二位同学也走到了我们的直播间，他就是朱哥同学，欢迎。哎，等一下，好，你的麦，好，哎，你的声音在哪里？今天怎么了？你是不是把我们话筒弄断了？你快，流水机帮那个递给他一个其他的话筒。对对对。好，这个可以啊。 Hello， 我要用一个很性感的姿势跟你们说话。 对，也太性感，没关系，你可以慢慢的挪过来。 谢谢。 对。 哇，好棒。 好，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朱哥。 朱哥是音乐人，对不对？ 对。 啊，平时呢都一直在写歌创作。 对，每天除了睡觉就写歌。 真的啊，嗯，一天有多长时间写歌？ 最多18个小时吧。 一直在写。 对，一直在写。 一天能写多少首歌？ 如果想写的话，应该10首以上吧。 一天可以写10首歌？ 还能编完。 天哪，你岂不是很有钱？ 对。对。 关键是写出的这个作品之后呢，还需要让大家去产生共鸣，这个很重要。 对对对， 对不对？嗯，最近好像有一些新的作品。 哦，对，好像还可以，就是， 还可以。 比如说《空空如也》啊，什么， 哦，受到了很多朋友的喜欢。 对， 刚刚那个这位同学来的时候呢，也跟我说，因为你们俩，对， 庆南， 因为你们两个好不认识，对不对？ 对， 不认识。 不认识。 然后我是看了那个，就是我们的那个宣传照片嘛。 对。 然后想，朱哥这个名字太占别人便宜了吧？ 为什么？ 谁叫他都要叫他朱哥。 但是我爷爷也这么叫我。 哇。 哎，你们不要突然间把我节目弄得这么。我们现在要聊一些音乐性的好不好？朱哥赢了，所以。 萧亚轩最爱的那首歌就跟你有关系哈， 对， 爱的主打歌， 对，每次去 KTV 必点， 就是 就为了听那一句 唱给你的、哦、 那好像是打他呀，主打歌吗？ 主打 所以你们两个是什么通，你们俩是综艺咖是吧？你们都是音乐人就对了。这次呢都带着自己的新的作品呢，今天我突然间那个刚跟庆南讲了，我就突然间今天晚上中招，然后嗓音突然变成这样子，那今天你们两个呢可以多多的来跟大家分享好不好？今天晚上尽量我少讲话，而且呢朱哥同学呢抱着自己的神器来到了直播间， 对，自拍神器， 有没有调好音？ 调好了，我在门口调了。 真的假的？ 先调好音再进来。 所以在门口等了两个小时一直在调音。 对， 第一个台阶下就对了。 不是，我还放了盒子在下面，还赚了十块钱。 真的假的？ 边调音边唱歌吗？ 不可能的，我们这边一般都是你知道就是公益性的演唱，不会说给你盒子扔钱这个事情。 已经尬聊了。 对，已经开始使劲的猛聊。那不然你就现场直接 live 开始好了。 我要 live 什么？ 你特别想唱一首什么歌曲？ 我觉得这个重任就交给唯一没有中招的你吧。我们俩都中招。 他今天感冒，然后你看我嗓音变成蔡琴。 我嗓音变成蔡健雅。 我们俩。蔡琴和蔡健雅怎么得罪我们两个？ 那蔡健雅，你能帮我举歌词吗？ 啊好。 那我唱什么？ 我可以帮你打光，没关系。 哦，太好了，要不我先唱别人的歌吧。 我帮你挥荧光棒。 所以在今天晚上麦麦的周末一现场，我们迎来的两位小伙伴呢，就是因为两位呢都是非常棒的原创音乐人。那今天晚上无论通过自己的原创的 live 表达，还是呢像庆南通过自己最新的出炉的自己的音乐作品跟大家分享，其实呢都会在这样的一个周末的夜晚陪伴大家，也可以邀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互动行列，在新浪微博找到井号麦同学井号超级话题留言给我们就可以了。那朱哥同学准备好了没有？ 我正在搜传说中的歌词。 所以你想在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一首歌带来什么样的曲子呢？ 我想唱一首别人的歌，应该因为深受他的影响才开始写歌的。 哦，真的啊？ 对，如果没有他的话，我应该也不会走到这个行业。 所以这个人是方清卓老师。 不是，这个人其实就是大家的偶像吧，周杰伦。 哦，真的呀？ 是我的偶像。 我跟他一个星座。 这没有人 care 这个东西好吗？ 就 请你赶快把你的音乐实力亮出来就好了，想那么多没用的。 请你当我的梯次吧。好，谢谢。 哎，有了。 好，第一首歌是可以唱了吗？哇，这两个话筒好高档的感觉，我这样唱其实很奇怪。啊，我现在跟大家尬聊一下。三两和半左岸的咖啡，我收一杯，品尝你的美，留下唇印的嘴。花店玫瑰，名字写错谁？告白气球，风吹到对街，微笑在天上飞。你说你有点难追，想让我知难而退。礼物不需挑最贵，只要香榭的落叶，我营造浪漫的约会，不害怕搞砸一切，拥有你就拥有全世界。亲爱的，爱上你从那天起，甜蜜的很轻易。亲爱的，别任性，你的眼睛在说我愿意，在说我愿意。 默默的看了我们一眼，然后还想说，哎，这个要不要结束的感觉？对。所以你平时就是音乐人，对不对？ 对。 并没有要当歌手吧？ 我是一个拥有厨子心的音乐人，然后 真的吗？ 偶尔唱唱歌。 你厨子，你是什么路线的菜系？ 就是湖南、湖北加重庆。 所以你是 辣 湖北人？ 对。 哦，萝卜干炒腊肉。 啊，对。 我最爱的一道菜。 所以你喜欢？ 我喜欢。我喜欢那个湖北的这个，对腊肉的感觉，所以。 我可以给你带一点。 我跟你讲，我今天这个嗓音的状态完全就是说真的就不要再讲太多话了。 对对， 我们就一直放歌放歌唱歌唱歌好了，对不对？ 那我不是很惨。 所以哎，这个人说自己很惨。 对，我应该很帅。 庆南，说说你的最新的创作好了。 最新的创作。 对啊，刚刚已经听过了一首梦游嘛。然后你还特别想推荐另外一首自己的歌曲。 对，你想放什么，然后我再跟大家讲一下。 我想放告白气球原版。 No! 对对，放放放。我支持你。 对啊， 所以那庆南的那个这次的算是 EP 对不对？ EP 上面的、嗯、整个的这个封面，我首先我觉得就已经真的赢了。谁给你出的这个馊主意？ 就是一位， 真的是馊主意来的。就是、 没有啦，我觉得我很喜欢 的， 我很喜欢这个封面啊。 我跟你讲，你不要因为旁边的这个制作这个音乐人乐评人在旁边你就有压力。 没有，我是捂着我的良心说的。 真的吗？良心有多大？几平方米？ 16。 为什么是16？ 今天是三人脱口秀是不是？ 对，就 完全放飞自我了。 突然想说， 你要时刻记住你们两个是音乐人、 啊、对、 哦、 对，真的是突然间那个包袱又没有了、 嗯、对。 然后这个封面是谁给你想的这个主意啊？特别恐怖的感觉， 就是身边的这位、 啊、哎，其实不仔细看会觉得啊是一种梦幻和迷幻的感觉、嗯、或许这个女生很有态度，然后呢很有自己的想法，然后呢但是仔细一看呢会觉得那个就是血腥的小眼睛什么小兔子的那个感觉出来了，怎么回事？ 嗯，其实我觉得艺术就是要夸张一点嘛。 对。 嗯，然后呢艺术是来源于生活。 对。 然后我们其实我们就 封面跟你生活一点关系都没有、嗯 其实是有关系的， 来源于他的生活是不是？ 嗯，因为他不是因为他， 因为他 就是因为生活就是有很多会怎么说呢， 有很多奇妙的地方、 就是、对，就不光是美好的、嗯、他还有一些阴暗的或者是不快乐的。 我觉得也不叫做阴暗嘛，可能是有点小忧郁的感觉。 对，忧郁，反正就是最美好的，它一定是有美好和不美好加在一起。 看起来就是一个特别清新的，然后可爱的蛋糕系女孩，但是跟你一聊天，发现你内心有很多的，就是像你说的小阴暗呐、啊，小忧郁在里面、嗯，对不对？是不是跟你之前就是搞乐队什么也有关系？ 我觉得跟星座有关系吧，我是水瓶座。 你真的是。尬聊下去就对了。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正在放送中，加入我们的超级话题的互动，跟大家跟我们今天的做客的两位嘉宾一起来分享最最特别的周末之夜。Hey!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一，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饭点资讯。 激情冬日，冰雪狂欢开始啦！来联想桥剑顶清真羊蝎子火锅城，消费满额即送滑雪票。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饭点资讯。昨天电影《捉妖记2》百城联欢全国路演及巡游持续展开，《捉妖记》系列导演许成毅、主演井柏然携胡巴亮相上海杜莎夫人蜡像馆，为宋天萌和胡巴《捉妖记》主题蜡像揭幕。《西游记》女儿国将于2018年大年初一登陆全国院线。近日片方发布七亿女生狂欢海报，女儿国的佳丽婀娜多姿，导演郑宝瑞率领西游男人帮乱入女儿国中，虽寡不敌众败下阵来，但被众多美女前后簇拥艳福不浅。2018年狗年首部猛犬合家欢动作喜剧《狗狗的疯狂假期》正在公映，猛犬团提前开启春节模式，集体恭贺新春，以狗狗的口吻温馨提示大朋友和小朋友们春运期间值得注意的几点事项，年味满满，在这个寒冷的冬日显得格外温馨。真人动画电影《彼得兔》将于3月2号元宵节在中国内地上映。近日片方发布角色海报和最新片段，兔子家族手拿瓜果蔬菜亮相角色海报，一派丰收的喜悦感。下面为您介绍本台明天播出的部分节目，0点光阴的故事，1点重播千千阙歌，2点重播永恒的魅力，3点重播古典也流行，4点重播中国歌曲排行榜，5点千千阙歌，7点早安音乐秀。以上974半点资讯由小月为您编辑播报的。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Oh my radio star, my mind, in a kind of world. Cut through my mind, I'm just a kind of boy. Oh my radio star. 好了，到了北京时间22:33，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正在放送中，我是你的好朋友麦麦麦同学。今天呢是2018年的2月4号星期日，在每个周末夜周六晚9点、周日晚10点，都会呢在我们的建外大街14号的直播间里面跟大家放送属于在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最最特别的夜空好音乐节目。那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两位同学，分别是李沁南和朱哥，欢迎二位。 大家晚上好。 没错，二位呢都算是音乐的这个小伙伴了，平时呢自己对音乐的挚爱呈现在自己的作品上面，无论是像沁南发了自己的最新的一批，对不对， 是乐园， 叫做是乐园，对， 是乐园， 是乐园， 对， 哎，是乐园，又是谁给你起的这些特别的主意？我觉得诗乐园就很好了，为什么叫诗乐园？我再帮大家强力的记忆一下你的，就是他不接话这个事情。 我好想让旁边的这位可以说话。 朱哥，你爱我们节目，你要相信我们节目什么都有 啊！我也哇， 不用自己人工扮乌鸦。 对，还有什么可以我扮的吗？ 不用了，空气。 对，我也，你要是空了的话，我就说我也发了最新单曲。 朱哥，你最近有发什么新歌吗？ 有哎。 比如 叫以北以南， 是自己唱的 啊。我和一个很漂亮女生， 那个很漂亮女生是 别人的 妻子，如果不是范冰冰、章子怡、啊、就不要跟我说什么其他的 啊。我和一个长相很普通的女生唱的 啊，那我相信了、嗯、对。所以呢这个歌曲会在哪里可以听到？ 各大平台都能听到。 真的 啊？对啊， 是你们的一首对唱曲。 对对对，就我这、啊、我只要做一张专辑全部都对唱。 我刚刚不问你这个问题了吗？我说你自己不会也要唱歌吧，你说不会唱，我就很放心。但是突然间你又发了自己的什么对唱曲、 啊、因为其实就是说有 你是想怎样呢？ 我想就是说因为好多人听歌不是都为了享受吗，我也想给人带来一些惊吓。 不必，就是看到了是乐园的封面就已经受到惊吓了， 然后再听到我的歌不就更就下上加下。 所以你说那个长相很普通的女生就是你旁边的这位沁南 啊？不是，比她稍微再普通一点。 再普通一点？ 对， 太难以想象了。 对， 你说我们这节目怎么聊下去？ 我也不知道。 对啊， 还能接。 所以你其实有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于幕后的创作， 对， 音乐的制作、编曲啊，包括写词写曲，对不对？ 对对对。 哦，自己特别满意的作品有吗？近几年？ 近几年，就本来想说一个很装什么的话，就说我近几年最满意的是我下一首歌，但是就是还是推荐一下吧。 就是你害怕我突然又吐槽你？ 对，我现在说话在留余地， 因为我今天嗓音有点变化，如果没变化，你就知道活力会更加的。 好，那我尽量说话谨小慎微一点。那个去年很多歌挺火的， 对， 然后比如说飞球啊、欧皇啊，还有一些等等， 就是好像在网络上的这些网络明星，他们蛮喜欢唱这样你的一些作品，对不 对？ 对。 然后 那是什么契机会让你跟他们会经常有些合作呢？ 其实就是说，因为之前是给一个快女写了一首歌， 对， 然后没想到一夜之间就红了，那首歌特别火，特别火，然后。 我们听过吗那首歌？ 就叫飞球嘛。 啊、 哦，然后就是在，可能在 我是在帮很多听，你不要觉得我很苛刻，我是在帮听众问问题。 你真的不苛刻，你是我见过最温柔的 DJ。 Yes， 因为你人生之前有两个 DJ。 对， 我跟吴周彤。 对。 好了，不要闹，你快讲。 然后呢？那首歌就在网上火了以后，很多各大平台的就那种直播的女生就开始唱， 很喜欢唱。 然后 对， 然后越唱就他们就说很想想知道写这个歌的人是谁，然后就找我写歌， 也想去创造第二波的 对 流量神话 对。对，然后结果真的就创造了第二波，所以就有第三波人来找我。然后可能本来是一些小网红，到慢慢的变成一些大网红。 对， 然后最后。中国最火的那个网红也找我写了。 那个最火的网红不是我，本人吗？ 是啊。你刚不是跟我说要我写首歌吗？ 没有。 啊、哦，真的、啊？ 是你自己说要寄香肠给我。 对，我是要寄香肠。 寄错了你。 对，那首歌叫《寄香肠》。对。 真的假的？ 对。 哎，听起来很像是一个香肠品牌的名字。 不是，那个不过年了嘛，大家家户户寄的。 蛮喜庆的。 对。 对 对, 对, 对。 跟我长相一样。是不是？ 其实尬聊结果就是。很想说你可以多弹弹吉他什么之类的。好了，那所以呢你这次然后呢也是有了自己的音乐作品，是想准备在目前然后呢多多曝光还是怎样？ 其实就是说那个大家都听到我写歌，我也想知道大家其实我是能唱歌的。然后 那你自己觉得你自己真的可以唱歌吗？ 在刚才听完您的孜孜教诲之后，我觉得我应该是不能唱的。 也不，唱歌是可以唱的，我的意思是说你自己很乐衷于这个事情。 把它当做一种兴趣爱好吧， 就觉得开心就好。 开心就好。 那不错。 对，其实我写歌创作也是开心就好，因为真的就是在写的那个状态里面是很开心的。 对 对，然后 我能感觉得出来你是一个很开心的人。 对对， 而且你在写给别人写歌的时候，突然嗓音变好了。 哎，对， 好很多。 所以我是你的良药。 你苦口但不良药。重点是你在写给别人创作的时候呢，不管怎么样你还是会有一个 demo 出来嘛，还是要给大家去听听这歌怎么唱什么感觉。所以一般你都会唱自己唱自己的 demo 对 不 对？不 会。 那不会吗？ 我其实我比较是一个比较怪的音乐人。 对， 比如说我决定这首歌要给女生唱， 对， 我就会在给别人 demo 之前就已经编好了，就变成那种直接是成品的伴奏。 明白。 然后我就用一个特别高昂的声音在里面唱给别人听。 高昂是什么意思？ 就是有点像洛天依，你知道吗？ 我知道那种电子。 对，然后就发给别人听。对，然后别人可能听完以后第二天就可以来录，然后这首歌其实就很快就可以制作出来。就我不习惯就先给你 demo 听，然后你选好了以后又回来编，然后这样一首歌可能要制作半个月。 就是你蛮会走音乐的捷径。 不叫音乐的捷径， 就是我的意思是说，你希望这个事情可以快点把它完成， 对对对， 推进。然后大家一听可能会觉得，哎，我要这种感觉，我就可以唱了。 对 对, 对。 哦，我还以为 你说还以为， 我还以为你会自己唱，然后 其实是我自己唱的，但是 只不过你把它变成那个 对 对， 所以他们都以为是一只鸭子在唱歌。 好想听这样的，你今天有没有带？ 没有。 会翻一下邮箱，可以网盘给我，可以播一下。 我可以回去给你 分享听。对，那最近好像有一首歌，然后也是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叫做 《空空如也》。 对，这首歌是你进行编曲。 对，是我编曲。当时听到这个 demo 的时候，觉得哇，这个词写得非常好。 嗯。 然后刚好又快过年了，刚好那个时候，它里面有句词是过，就是分手也不过300多天，就是说一天很快就过了，但是。人的心还是很空的那种感觉， 没错。 然后我觉得这首歌我想做一下，然后就编了嘛，没想到，其实我编的时候还有点，就是说啊，会不会编得不太好？ 对， 就也没想太多。结果第二天，啊，我老板给我打电话说火了，我说真的吗？然后就看全部都在第一， 就是一天就可以这样 火了，对，我们都吓了，对。然后紧接着就 就一直就是那种，不是你放在榜一的时候， 对， 旁边不是还有个数字，就显示它在往上升有多少嘛？ 对， 一直都加300多， 哦， 就它持续待了很久， 就是没有办法撼动它， 嗯。知道， 所以我的那首贴你迟迟都在榜二，就是因为你的缘故。 对，其实我 你现在可以离开直播间。 不，我打电话给各平台让下架吧。对，让你来到第一。 现在还没有下架。 我现在打。 所以我真的，我跟你讲，我真的很想听听空空如也到底是有多么的神奇。所以今天要不要为大家带来一个猪哥版本和庆南版本呢？哎，庆南你会唱吗？ 我会。 哎，庆南你还在？ 我在。 你居然在？你好。 因为我吃了感冒药，所以我现在的世界很慢。 他刚刚在导播间的时候跟我讲说，哎，为什么麦麦你突然嗓音变这样？我说，哎，为什么你说话速度这么慢？说都是因为最近这个好像中招的缘故。 所以说， 所以我们也提醒正在收听节目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 注 意健康。 注意身体， 没错没错，多喝水啊。 那我应该像你们一样说话慢 一点？你不用了，你就这样也蛮奇怪的。 对，我也觉得 没有特别的刻意的改变自己。 对， 庆南，所以你有听过这首歌吗？ 有。 喜欢吗？ 喜欢啊，当时是想说也翻唱一些比较红的歌， 对， 然后我就在那个就是唱吧上面唱了这个空空如也， 对， 当时我是去那个就是榜上面选歌嘛，当时听到这首歌就觉得哎这首歌好像挺好听的，而且朗朗上口， 对， 然后还挺简单的那种， 挺简单的， 谢谢， 就是其实说白了就是最简单的东西往往是最难的，但是也是最打动人的，对不对？ 对。 所以你们两个今天要不要在我们节目当中来一个特别的 live？ 好啊， 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 首，让我们听听那个原制作人的那个 他的感觉是什么 样的。对 对。那我唱，你也唱，一起唱吧。 都可以，随缘吧。 要很高。 想出一句佛系少女的话，随缘。 熟悉的、陌生的这种感觉。 重复的曾经的那些情节，也只是怀念。一滴滴，一点点，一夜一片，分手了也不过300多天，可我却害怕遇见。我懵懵懂懂过了一年，这一年似乎没有改变。说着你离开后的世界，空空如也， 但愿我想都是懂。 没想到来，我从不拒绝。反正已是空空空空如也，我懵懵懂懂过了一年，徘徊在石板路的街边。曾经笑容灿烂，如今却空空如也。一切的星光都已陨灭。得过且过是我如今速写，无所谓让痛重叠。 我跟你讲，这要批评朱哥同学，我怀疑朱哥他是有代笔，就是这个歌 他是来捣乱的吗？ 没错，他捣乱，然后呢在里面就是你知道插科打诨，根本就没听见几个句男声。你到底会不会？你说你说这首歌的原编曲到底是谁？ 是不是 听起来 好像 跟你没关系？ 耶， 好像你 好像真的不会唱。 听这首歌， 到 了。没有改变，说着你离开后的世界，空空如也。白天和晚上都是冬夜，悲伤的到来，我从不拒绝。反正已是空空空空如也， 我懵懵懂懂过了一年，徘徊在石板路的街边。曾经笑容灿烂，如今却空空如也。 我在捣乱， 街的星光都已陨裂，得过且过是我如今速写，无所谓让痛重叠。 唱得很好哎，对啊，而且我觉得这首歌朱哥他自己就是信心满满的说自己怎样怎样编曲什么，但是你看他自己那个节奏都卡不准。 对啊， 这为什么朱哥？ 我写一首歌就忘一首歌。 你不要老把这种东西当做行活来对待。 没有没有， 突然间行活火了，自己也惊讶了，对不对？ 因为这个 key 很高。 key 高你可以就是男生你已经低八度了。 你面对一个学古典音乐出身的麦同学本人，你在这边跟我说什么 K 高 K 低的问题？你刚才已经低八度唱了呀。 对，很难。 所以哎，这个编曲是你编的、 啊、对， 很清新的感觉。 对，和声也是我唱的，我编着唱的。 这是你又弄成小电音了？ 没有，就是女生教女生唱的。 哦，明白。 但好像搞得好像真的不是我弄的一样，我听起来很陌生。 所以你到底有没有内心，就是这么多年过来，你做音乐多久时间？ 11年。 11年过来，有没有真正的发自内心的爱一首歌曲，还是都当作像这首歌一样行活来对待？ 我没有吧，我并没有把它当行活，好像我比较内心比较喜欢的是你那首。 哪首？ 你那首叫什么来着？ 天你。 对。 什么？你再说一遍，我没听清楚。 我最喜欢你的那首歌。 不会就是这首歌吧？ 对。哇，你看入心了，眼泪出来了。 在你的左右，好温柔，连夜空都布满了闪烁。我是否该做些什么？此刻才显得不那么焦灼。爱一个人的时候。 了，麦麦的周末一现场正在放送中。今天呢是低音频比较多的麦同学的声音啊，跟大家来抱歉一下，因为最近呢不小心就中招了，应该是确切来讲是从昨天晚上开始。然后今天做个节目的庆南也是有点飘飘然的，伴随着自己很符合你自己的新作品梦游的状态，对不对？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对，飘过来了， 没错，飘过来。那今天唯独朱哥呢格外的亢奋。 嗯，对， 嗯，因为他给我打电话，他找不到路嘛。嗯，我说你也很奇怪，这位先生发的同样的地址， 我走到 其他人都可以找到，你都找，因为他说他找到那什么什么赛特旁边。我说天哪，你真的是越走越远。 对呀， 我当时就，我跟你讲，我这个人还是好心，还告诉你怎么走。我就应该说啊，你走的没错，要继续往前走。 我都快走到另外一条街了， 然后走到别的台去。对， 对，我主要是你说那个地址，那家店啊，没开门，没开灯。 所以你怪我， 没有关键。 你知道我刚刚想做一个话题，今天晚上话题就是说，同样的一个讯息，男生比较会找路还是女生比较会找路？ 女生， 他真的很，他就你让他说一下原版的话， 来， 就发的那个信息， 就是那个信息已经很明白很清楚了，你就按照那个就直接就到这儿了。 你看， 我看了那个信息以后，我走到另外一条路了。 但是我跟你讲，朱哥就是生活中，因为他真的是特别随性的一个人 啊，对， 很自然自由的一个人。写音乐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对不对？就是晃晃悠悠，不知道去哪里。 对， 我也是很随性的一个人。 你不知道我第一次来北京才好玩呢，我要去的地方离我家就一站， 对， 我坐反了，然后走了27站，对，坐了27站。 天哪， 到了，对。然后我还很开心，也没抱怨， 你就当做一个旅游好了。 就到了以后骂自己， 骂自己。 所以这不是随性吧？是路痴， 对，路痴。 所以现在还会这样吗？ 还会 这样。 就同一个地方必须走100次以上嘛，否则还会迷路，有时候回不到家。 天哪， 对， 回不到家 啊！ 所以去哪里？ 就打电话叫朋友来接我。 真的假的？这么路痴。所以你工作11年了，但你看起来， 对，很，我看起来我妈生得好，就生了一个小孩。 没有，我是说你看起来差不多也工作20多年的样子，就是很疲惫的感觉。 对，我今年都60多了吗？ 他每次都把话题聊死，这个不是我的问题。对，我们相信很多朋友都正在听节目，也正在跟我们积极互动，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家族 My Home 来看一下很多同学的点播的歌曲。对了，今天呢，两位做客节目的同学呢，也是非常有才华的音乐创作人呢，他们本身呢也非常的爱音乐啊，然后呢也很懂音乐。我们今天晚上也可以开放一下现场 live 点歌的环节，大家呢想听什么歌曲也可以来啊进行点歌。这位9597想听张震岳的《思念是一种病》。 可以啊。 你会吗？ 会啊，会一点。 真的假的？ 可以跟着就。 你可以吗？ 把这儿当成一个 KTV 好。 我们节目本来就是空中 KTV，OK、okay。 Come on。 只不过今天我嗓子哑了而已。 啊，没有你真的。 我跟你讲，真的啊，没有。什么叫没有我？没有我的加入欢唱。 对，因为我有一首歌里面就一直。都在唱好舒服好舒服， 真的， 对，就刚发那首歌。 所以你生活中是一个让自己学会很舒服的人。 对，因为我每天起来都会在浴缸里面泡一个小时。 每天早上 和晚上都会泡。 是什么时候养成的一个很这么， 因为我觉得人出生不是都在水里面吗？ 那你为什么还这么瘦呢？ 不是 应该泡发了吗？ 我跟你讲，庆南，我瞬间懂你刚那个眼神中的话，不是说你为什么还这么瘦，是说你每天都泡，为什么还这么干？ 我没有泡嗓子，你知道吧？ 走，我的生命热情。 定要。你是海平线升起红红的太阳，走过一回一辈子不会忘。带你到我的家乡去看一看，我家后面是雪白的玉山，像是下满了颗颗璀璨的星空，祖国一首你就不想走。我的生命热情遨游，我的姑娘你别想碰，我的家乡充满爱和尊重，下次再来我为你倒酒。我的兄弟热情好友，我的姑娘你别想碰，我的家乡充满爱和尊重，下次再来我为你倒酒。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新的天地》，由文艺作词，舒楠作曲，孙楠演唱。 你是这样风雨兼程，你和百姓同心同行，就像树木扎根大地，就像种子和泥土相依，风里雨里行程壮丽，千里万里阳光在心里，我的梦想照耀前方，你的信仰天然有。 大家好，我是 DJ 麦。 夜空巨星 ，Oh my Radio Star， Radio Star， Radio Star， 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闪耀夜空， 闪耀夜空， 闪耀夜空。 六晚九点，周日晚十点，九十点钟，三五好友，两三小时，一个周末，多种嗨法， 就是 不想事，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FM 九七点四，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闪耀夜空。 周六晚九点，周日晚十点，九十点钟，三五好友，两三小时，一个周末，多种嗨法， 就是 不想事。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好了，欢迎回来，到了23:05，欢迎各位小伙伴们继续将频率锁定在 FM 九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收听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今天晚上做客节目的两位音乐人小伙伴，分别是有了自己全新作品的庆南，欢迎。 Hello， 大家晚上好，我还在这里。 庆南，你知道吗？你的那个名字真的很特别，一般的朋友呢，就是会把你的名字读错， 嗯， 对不对？一般怎么叫你？ 是木字旁加一个单，是旧体字里面念南， 对。 然后现在新的都念詹。 哦，詹呢？ 但是起名字的时候就是取这个南这个字 音，对 对，代表的是就是山海经里边的一种植物， 对， 就是温文尔雅的。 所以你觉得是一个温文尔雅的一个植物？ 对。 你觉得你自己是一棵 那个朋友都叫我蘑菇。 蘑菇， 对，我的外号就叫蘑菇， 就是看起来很神秘，但是还带了很多很多的小小的毒性在里面。 对，就很安静， 安静，但是又有一些玄幻在里面，对不 对？ 对， 有自己的小想法， 想法。 对， 你什么时候开始变得这么有想法的？ 从小就这样吧，就比较爱幻想。 而且你小时候，我想想，你在学校里面的话，应该是那种很个性、很特别的女孩子。 对，我永远是最后一个。不，我朋友很多。 真的吗？ 对，我永远都是最后一个说话的人，然后我说的那句话就会把大家都逗笑。 真的假的？ 而且我是属于冷笑话挂的。 对， 嗯， 我觉得你不是那种热情似火，不像你旁边那位男生，就是进来以后就没有停过，一直在动来动去的。 我比较慢热。 朱哥是不是有点小小的好动症？ 不是，因为我今天出门的时候没有抹那个， 没有吃药， 没有吃药，也没有抹那个 镇定剂， 也没有抹那个什么霜之类的，然后就很痒。对对对对对，因为北京现在很干。 嗯， 对， 你看吧，他还是干吧。 还沉浸在上一个那个 对 对，这个梗还没完。对，所以呢，也欢迎一下音乐人朱哥。朱哥，你对你自己的定义，你觉得是一个音乐人，还是怎么叫你比较好？ 刚才被你说的，我有点像行活王。 哎，我跟你讲，行活王这个是今天晚上你在我们节目就火了。 真的吗？ 真的，因为别人一听，虽然我说你是行活，开玩笑嘛，但一听你的作品，我发现哪里是行活，真的很用心在做。 哇， 刚刚那个编曲空灵，我们开玩玩笑归玩笑，真的非常清新的感觉啊， 谢谢， 就是有用心在编。但是可能因为你做太久，就是已经变作就很多东西你信手拈来了，会不会？ 对， 对吧？ 就是常用的东西，然后就会。 对啊，所以我觉得你需要认识我这样的新朋友，会给你提出一些新的要求， 嗯， 让你有一些新的灵感和新的一些不可能出现。 对对， 就 很高兴认识你。用英文说是 Nice to meet you. How old are you?怎么老是你？ 怎么了？现在是转新东方频道了，是不是？你们这两个人，一晚上就没有带来什么。而且，我现在我跟你讲，人有的时候会有一种就是怎么讲的惯性的一个路线，就是呢，你在一个很特别的聊天的氛围当中呢，你就会按照这种氛围去聊。像我刚刚也是一开场的时候，嗓音是那样的，对不对？ 嗯、 我自己的努力的去试着让我的嗓音适合一个它可以不用破的一个感觉，所以我现在说话其实不是我正常的说话的方式， 但听起来很舒服， 但是已经可以变作说是一个不会破的。好像你不讲，别人也不会觉得，哎，这个人好嗓音感冒或怎样。 对对，听不出来， 对不对？ 对，听不出来， 好神奇哦， 是不是很神奇？感觉好像我下一秒要推荐出我吃了什么，然后开始卖药的感觉。好，开玩笑。那今天呢，晋南也带来了自己的新歌。刚刚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听过了《梦游》， 嗯、 还有一首歌曲，晋南特别想推荐，对不对？ 对，叫《玫瑰村庄》。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首歌曲？听起来好像很美好。 是我看了日本的一个幻想小说家安房直子的故事，然后写的一首歌。 突然有的灵感、 嗯， 讲述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在歌曲过后再来聊一聊，好不好？ 好。

好了，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正在放送中，23:17，欢迎各位小伙伴们继续将频率锁定在北京音乐广播，在每个周末夜周六晚9点、周日晚10点，跟我相会在 FM97.4，在空中我们的甜蜜的音乐约会。今天呢，做客节目的是朱哥和庆南，再次欢迎二位。 大家好， 大家好。 刚刚呢，我们听过了。上上那首歌就是呢庆南的玫瑰村庄，也说过了自己呢是由于自己的一个这个灵感来的，对不对？平时写歌你们两个应该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突然间来一个灵感可能写歌很快。 对 对，有的时候写歌就像是怎么讲，就是那一瞬间你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过后你会觉得哇，我刚刚怎么就那么神奇的把它完成了。 而且如果你在那个过程中没有记录下来，你会说哇好。 哎，那我不知道，因为我平时我自己也有写歌，虽然最近写歌写的真的很少了，就是但是有过一个体验，就是你们有没有就是比如说一段时间很想去创作，无论是写歌词还是写旋律还是写什么小说之类的，搞创作的时候，然后晚上做梦的时候会写， 会， 然后呢在梦里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个很，而且很完整， 对对，觉得很好听，然后一睁开眼，哎，刚才写了啥，然后 忘掉， 对对，会忘掉， 是什么情况啊？ 我也是觉得，经常我就很想回到某一个 梦里面的，很想记录。 对，很想记录下。 而且在梦里的时候我有过这样体验，就在梦里的时候我知道我在做梦，而且我也知道我是在梦里面写的这首歌，词是那种就是完全是一秒下一秒立刻，就是特别的自己觉得啊，怎么可以写出这么惊为天人的东西，然后旋律也非常棒。 但醒来以后呢， 不是，就告诉自己我记住它，我记住它，我现在立刻醒，醒了以后我就去拿电脑什么的，但是醒了以后可能会记得一点点，但是会觉得也还好， 但就记不住，反正我是记 得。但是梦里是很喜悦的， 梦里 写的超好，就觉得说这歌我的妈赢了。 哎，我曾经有过一次做梦，就是梦到自己给自己讲了一个笑话， 对， 然后把自己笑醒了。 真的假的？ 真的，就是哈哈 哈然后醒了。 你重点是你自己给自己讲了个笑话，你 不是梦里好像是给别人讲，反正就是 自己 编了一个笑话， 哦， 然后就巨好笑，然后就笑醒了，醒来还在笑。 天哪！ 天哪！你好吧， 这么喜悦的一个人。 反正我一般做梦都在学习。 学什么？ 就是要么学编曲，要么学英语，反正就 真的假的。 对啊， 你最近在学英语？ 谁信啊？我不信。 真的， 我们最近在学英语啊。 没有，最近很少睡觉了，就不怎么。 最近很少睡觉。 对，因为最近就基本上。 哎，好像真的这两年的梦比较少。 对，而且 我的梦比较少。 我被很多人催歌。 哦， 对，基本上就是没怎么睡觉， 催债， 很忙。 所以你知道我是懂你的，就你刚刚说是麦麦给你写歌，什么我送你歌，我都不接茬。 我明白了，因为 就我知道你有很多的债要还。 其实 说一说根本就没有时间写歌，而且你拿一些好火的歌， 我要给你写。 你给我一些好火歌， 我没有好火的歌。 我 觉得我做音乐为什么能做这么久，就坚持。 为什么那么久？可能就是因为便宜和 好火。不是，因为我觉得，可能。老天爷给我这个天赋，我想珍惜它，所以我每天都想记录一下我写的东西。 真的， 所以我就每天写，但我并不会做行活，因为如果有一天我要做行活了，我应该就不做这一行了。 我逗你的啦，你那怎么行活？ 没有，我很认真啊。 你那怎么是行活啦？ 其实创你 音乐人还是很在意自己的， 对对， 这 个， 你也作为跟我们一样的一个创作人，其实有时候你写的东西并不想把它换成物质或者什么， 其实 他你只是觉得很开心， 你觉得是他作品就够了。 对，就哎，我好像写了一首歌，然后可能说别人说朱哥你这首歌火了，我说哦，我还在写下一首。 其实我跟你讲，他这种精神真的你应该一直保持下去，就是其实火不火跟你没 关 系，关 系 就是他他会有很多的原因，但是如果这首歌曲他在你的这个作品当中作品集里面，比如说你再过几年，然后你突然发现自己。有20首歌，无论是这个人是很有名，或者这个点击量很高，亦或是这首歌很多人喜欢，亦或是这首歌背后有很多感人的故事，让很多人有太有共鸣了，我觉得你就赢了。 对，而且 对吗？ 对啊，其实每首歌都是当时的那个记录，其实写完了以后自己也忘了。 对，因为其实我们是在给朱哥提一个更高的标准了，因为当然有流量啊，有这个人气，当然是很好的事情，对不对？但是你会发现，所有流量和人气都会过去。 对，而且其实写那种流量歌对我来说也不快乐，我还永远在想，哎，我下一首要写什么样子的，然后自己在家里自己跟自己琢磨。 那你现在自己琢磨这个事情，你现在近期的目标是写一首什么样的歌曲？你觉得算是很厉害？ 我写歌倒没有说会厉害，只是说，哎，我现在突然想到一个点，我就把它写出来，然后写完了以后就过了， 对， 然后再写下一首。其实， 你看吧，还是那个，就是一步一步一步的，就是每天往前走。 对，然后 你要获得这种喜悦， 获得了喜悦，就每次可能就那么几个小时， 哦， 专注在一个地方，专注在那个， 所以你很难以满足。 还好，我不是很难以满足的人。我肯定给我炒个蛋炒饭，我都能吃得很开心。对，我要求都不高。 不好意思，我不会给你。 我不是说你，我说那个你饭吃很多人。对，我知道怎么接茬了，耶。 对， 我跟你说挺难的。所以呢，我想问的是，就最近有没有自己想写的一些方向或什么曲风啊，或者是之类的？ 我还是因为我跟一些年轻人，就可能九零后的九七九八的那些小朋友们一起玩的时候，会大家一起交流你听的歌啊，或者你看的书。 你跟那么小的人在一起玩？ 对，我身边都那么小的人。 但你其实是？ 我其实是84年的。 怎么可能？ 我84年的，我今年33岁啊。 一点都不像啊、哎。 未婚。 怎么把我们节目当征婚的、 啊？没有了，就是其实 对，因为你的我想说的是，你状态我就像九几年、九三、九四。 其实我经常跟我妈说，就是说，其实我心里住了一个小男孩。 对， 就长大了。 你外表看起来也是个小男孩。 嗯，谢谢。 比较干而已。 对，然后但是你跟那些小朋友玩以后，你会知道他们喜欢听什么，你也知道现在他们是听什么长。可能我们是听周杰伦长大的，他们可能是听 Justin Bieber 长大的。 对。 所以从他们嘴里面能听到不同的东西。 没错。 然后我就会去重新去。啊，我得把我过去写的东西先放一放，先写一下小朋友喜欢的东西。 嗯， 所以现在我还是在很专注的写 EDM 这种东西。然后 真的， 最近比较在写的是 Future Bass 啊， 对，就是 EDM 中的一种风格。 对， 就前面会用人声采样哇哇哇之类的，然后后面特别好听。 但我现在没有听到，对不对？因为你现在还没有推出这样 的一些。我有推出一首这样的歌， 叫做 四 U For You 吗？ 对，然后大家都叫四 U， 其实是 For You。然后我是跟一个女 rap 歌手一起合唱的这首歌，rap 能说吗？ 可以 啊，就是跟一个女 rap 一起合唱的一首歌，然后也是一首蛮甜的歌， 我们来听听看好不好？ 谢谢。 For You 来自猪哥。 请看着我眼睛，请听着我说，我并没有想让你真的难过，我怎么会做，请你相信我，我真的会过，我真的记住所有关于你说的。 Baby 你不要再难过， Baby 我都会听你， 就这样想你，在每一天里，再多的言语都好过骗自己，就这样爱你，别说来不及，知道你的回答是不得而已，就这样而已。 For you For you 就这样 such a lonely place to hide in. That's all I see till you open my eyes for me. And now I see the light. And now the future 受补充弱冷空气影响，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本市天气晴朗，有三到四级的偏北风，风寒效应较为明显。天气寒冷，请注意防寒保暖，风干物燥，请注意用火用电安全。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低气温零下八度，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三四级转一二级，最高气温零度，最小相对湿度1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下面是川阴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川阴气象指数为一，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夜空巨星，Radio Star。 Radio Star. 欢迎回来，麦麦的周末一现场，23:35，欢迎各位小伙伴们继续跟我们大家在空中相约。看到了很多朋友呢，在新浪微博麦家族 My Home 的留言啊，并不是呢忽略大家，因为今天晚上的这个嗓音的状况真的是有那么一丢丢的不自信的感觉。来读一读大家的这个愿望哈，桑尼星他说呢很想听，哎呀，心愿便利贴，以及呢雪玲儿说我家门前有大海，刚刚也听过了。新岛他说今天立春了，新的一年的第一个节气，希望呢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呢来感受到春天应景的感觉，春风吻上谁的脸。他说听过最老的版本应该是凤飞飞。雪玲儿他想听许嵩，你的好朋友许嵩的一首微博控。你是一个微博控或手机控吗？今天做个节目的诸葛同学，你是什么控？ 乐高控。 哦，真的乐高什么时候爱玩乐高的？ 很小的时候玩，喜欢玩但买不起， 就长大之后就狂买。 对，狂买， 对不对？ 就所有的限量版都买到。 天哪， 就还没买到，还有很贵的，巨贵的买不起。 就反正就能买的，能买的都会 买，然后在家里拼了一个城市出来。 在家里面是个城市、 拼了就花一个用一个房间，然后装桌子，然后拼了一个城市，然后什么都有。就 所以那就是多大的，应该不是1:1啊，当然就是 大概就是40多平吧。 因为我们家有只猫你知道，就是我们家 有 是无毛猫。 我们家有四只猫。 我们家是无毛。 哇， 对，四分各四。所以我想说那个猫放在那个城市里它可以活吗？ 城市活不了。 不是城市活不了，我的意思是说放里面的话那个就大小什么的 太大了，太大了。 那个城市太大了还是猫太大了？ 猫太大了。 所以庆南的生活里面是一个什么孔？ 我好像是一个手账控，就我喜欢买各种各样好看的本子。 明白。 嗯，但是永远都记不满。 但是你会在里面写一些什么日记类的，还是说旅行类的？ 会写日记，嗯，每天都会写。 现在到现在为止也每天都会写。 对，我现在家里还有初中时候的日记，每有的时候会拿出来看一看。 我也有。 嗯， 你们两个好厉害哎。虽然刚刚音乐表现真的很，就是让我觉得要把话筒摔掉，但是我觉得你们两个的爱好让我突然发现，我们今天晚上有点像在那个学校时期的那个小伙伴们上晚自习的时候，今天老师没来，我们三个人在那聊天的感觉， 对， 对不对？可以聊聊。 那你现在在写吗？ 有 在写，我也是，我现在也 在写。我发现 我跟你讲，朱哥很会撒谎，他一直说自己做音乐做很久，什么什么没时间看电影什么的，还有时间写日记，我才不信呢。 我今天晚上回去把我所有的日记都拍给 你。不用。我不想看你的影子。 要不现在你待会儿跟我打车去我家，我给你看。 我干嘛不去你家？ 我不会撒谎。 你叫我去的家真的很奇怪。 我 对， 也是，特别是十二点钟以后。 重点是你的那个日记都记得什么？你看我嗓子突然变这样了。 哦，对不起， 就是被你气的。 我基本都记，就是每天起来写一首歌的歌词。 就把歌词当做手账。 然后可能今天特别不爽的事情会写一下。 哦，真的？你还会有不爽的事情？ 有啊。 比如说 点了肯德基然后没给我送酱， 家里不会有番茄酱吗？ 那你会在结尾的时候安慰自己吗？ 会， 结尾的时候。 对，我也是，就是如果你有不开心的事，然后你写下来，然后写着写着，然后就开始为对方找理由。 对对， 然后就是啊，可能是我太怎么怎么样了吧，我应该原谅他，然后就最后结尾就是。 天哪， 会说 好美好。 就比如说那番茄酱的事，我就会说，可能是来送餐的那个不希望我吃的太酸吧。 不，他可能不希望你吃太多这种，因为这就晚上吃会长胖。 对对对对，我不会长胖。 对不起，我忘了。 会长胸。 好羡慕， 真的是接不下去这个。 因为 朱哥的话， 吃多了吗？ 我跟你讲，你这样， 所以不应该吃。我是想呼吁大家少吃了，对身体不好。 你抱着吉他讲这么多话，到底想干嘛？你要唱歌吗？ 我摸摸他。 你要不要唱歌？唱一首歌。 好啊，好啊，唱什么歌？ 唱一首什么最近很喜欢的歌有没有？ 其实我蛮想做这个事情的。 嗯， 好，做一下。 嗯， 你不知道我会唱什么？ 对。 能听到吗？ 听到了。 听到。 好，大声吗？ 很大声，超大，耳朵都聋了。 今天来到这儿，听麦麦跟我讲了很多故事，我很开心。这是我的第一次电台节目。 真的？我这么不走运。 很高兴，我把它给了你。 好，我用我的嗓音。 就在。 好，我来，第二段我来。 好。 虽然今天我的嗓音突然变成了不一样的我，但是今夜的阳光与星光都在我的心里。对面来了一个男生和女生，女生她比较熟识，而男生 像个傻瓜。 好，换进来。 就在暗里，one two。 我在角落安静地待着，没有说什么话。嘟嘟嘟嘟嘟。可是看到大家开心的脸庞，我在心里也感到。非常开心。 我觉得他比较厉害。 哦，他比较厉害。 还有谁厉害？ 还你比较厉害。 我不是厉害，我只是可爱。 我也觉得你比较可爱。剩下我在旁边， 只是比较呆， 像个呆。 发呆。 我跟你讲，庆南是最干的。本来我们三个这样已经很干了。 对啊。 因为我脑海里想到了那两个音，但是我忽然间发不出来。 我跟你讲，一个是我嗓音真的是，我们两个人都是那种你知道有力气使不上，爱莫能助的感觉。 对， 所以今天朱哥比较就是走运。 但我应该，你们 而且他整个人的状态， 我跟你讲这样好不好？我们呢再做一个约定，就是当我嗓音好了以后，他感冒好了以后，然后你思维变得正常啊，你不会正常。然后呢， 吃了药以后， 对，然后我们再次来节目当中互动一下，不用带刘乃铭。 他 因为他的气我大约要生两个月左右，我完全是被两位小伙伴的性格所感受到一种快乐，好不好？可以吗？然后两个人说并没有很像。 好呀。 所以朱哥刚才讲了，就平时会有很多即兴的创作，然后呢也会自己写歌写到天翻地覆，然后说自己平时是一个喜欢看电影但身边没有人陪你看电影的人呢。 对， 怎么会这么可怜呢？ 其实也不可怜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好吧，你不能把自己。 我也会一个人去看电影。 但是你身边不可能缺少可以陪你看电影的人呢。 其实有时候一个人看着看着就习惯了。你想想，没有， 就是你不觉得一个人去看电影很方便吗？ 对，很方便。 没错。 要不然你又要约，然后约完了看完电影，如果你们不吃饭，直接分开又不太好。 对。 就觉得好，只是为了看个电影，觉得有点浪费。 对，浪费。但自己的话， 还不如一个人就去看了。 会吃爆米花吗？会一个人买好可乐和爆米花。 我会在家吃好饭。 吃好饭。 爆米花有点不太健康。 我是吃饱了也会拿着，我觉得是好像是有一种感觉， 仪式感。 对对对，然后比如说如果什么电影会出周边的杯子啊，或者说什么，我都会收集。 真的假的？ 对啊。 对，所以你喜欢乐高，你可能也是这个风格的，就 喜欢 这些小东西。 对对，喜欢玩具。小时候没玩过。 你知道，因为我受一个我的学姐是我们是高中的，她是我高中的学姐。上高中的时候，你像我上高中的时候，当然我很年轻，对。突然间暴露自己的年纪， 大概就是去年吧。 对对，上个月 二十年前，对。然后高中的时候呢，因为我是读音乐班嘛，然后那个学姐她是美术班，等于说学校里面那个时候大家都很传统，但她已经发型都很特别了。她现在此时此刻在日本，人在日本做学，是一个设计师，非常厉害艺术家。然后呢，她就是。我说他的影响，我跟他后来一失联了，后来过了很久很多年以后，我们在北京见到，然后当然很亲切嘛，是高中时候的朋友。然后呢，我说他的影响就是喜欢上了那个日本的，就不是日本的，就是那种很恐怖的娃娃，你知道吗？应该是美国的吧？对，就是那个丧尸娃娃。哦， 就是那个黑色头发，然后 各种版本，没有各种版本，有 他眼睛 从墓地里爬出来的。你看我们在晚上讲这个，是不是觉得很有趣？ 那你有没有看过一个泰国的一个魔术师，一女孩，她就一直把头发一直垂到前面，然后变魔术，变一些很诡异的魔术。 真的假的？那是个现场 live show 还 是 什么？是 live show。 在哪里可以看到？泰国。 他好像去参加过那个美国那个还是哪个国家 达人秀， 对， 然后跟别人拍照，然后就拍了一张照，然后最后那个照片后面有一个白色衣服的人， 就很诡异， 他很会做这样的一种， 他很会做， 这是一种表演形式， 真的好酷哦，好想看。 你敢发链接吧？ 对，你发链接给我看。 好， 但会恐怖吗？ 不恐怖， 我觉得，但是他那状态里边， 那就很有仪式感呢。 对， 然后现场的评委都吓傻了， 真的。 然后他走下去，评委都说不要过来，不要过来。 对，哇，那个太厉害， 很有趣。 哎，我们居然都看过，来握个手吧。 你这趁机摸我的手， 真的是，你这个男生也， 我回去洗手。 朱哥，你现在已经聊 你 在，哎，不好意思，这是北京音乐台的收听率最高的节目，你突然就聊像在自己家炕头一样，像在你的乐高城市一样，请你把嘴巴离话筒近一点，因为越听到你越来越远的感觉，听众会觉得你要走了。 没有，我在哭， 因为朱哥你知道吗？就要盘腿了，你知道那种感觉， 对， 很放松。好了，朱哥，你有一首歌曲最近要跟大家分享，据说是一首小清新，对不对？ 对，特别清新。然后就是冬天不是很冷嘛，听到这首歌会感觉暖烘烘的。 现在已经不是冬天了，今天已经立春了。 对，立春了，那就是。 所以你看，你是个没日没夜的人。 对啊， 已经忘记了春天已经来了。 对，而且今天我收到了剪辑版的 MV， 哇，看完以后很开心， 很开心。 对，很美。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一北一南》。 他在南方的雨中跳舞，那么的轻松，那么的自如，好舒服。北方的夜里做梦，星空下呼吸，那么的自如，好舒服。换上身上华丽的衣服，

听到就是声音，然后呢一说回归了以后呢，然后朱哥就 大家好，我是朱哥。 好肉麻。 真的，你刚在干嘛？ 我刚刚在 给谁发信息啊？你 没有给谁发信息，就是一首歌的混音过来了，然后我说我等会儿 听想听听看。 对， 然后你看今天也是立春嘛，我们可以在最后一个立春的时刻，然后呢把春天的祝福送给大家好不好？ 好。 现在先来 祝大家像一颗嫩芽一样茁壮成长。 哎，特别好，因为春天都是一个万物复苏的一个感觉。 对不对？也祝你赶快早日康复。 是，我觉得我快。 祝我们两个人 对早日康复， 早点恢复到你知道对正确的这个发生的感觉。 对，然后大家也要注意身体， 没错， 别感冒。 哦，我知道，因为立春，所以说可能换季。 对，换季 算是一种换季。我们是那种身体比较敏感的人，一换季可能就会觉得哎，要么感冒啊，要么嗓子哑掉什么的。对。朱哥呢，有什么祝福要送给大家？ 首先希望你们感冒快点好。然后祝大家就是春天里嘛，然后所有的事情都重新开始，然后呢有想法就是一直都不敢做的事情要不今年尝试做做。 哎， 对，然后 说得很好。 对，这就是我要希望大家也健康和每天都快乐吧。 没错，其实刚刚朱哥说到了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很多年轻人无论你在哪一个城市或在哪一个状态里面面对生活中的一些所谓的挑战或是一些工作吧压力等等，很多人其实他不快乐来源于自己很想做一些事情但做不了。但是这些事情在这个时刻可以问问自己，像刚刚朱哥讲的，真的是做不了吗？有没有真的自己努力的去试一试， 可能迈出去那一下就可以了。 没错， 然后你觉得成功与失败都不重要了。 对，但是只要我觉得你迈出那一步已经赢了。 对，就已经赢了，而且你以后可以很骄傲的说哎我做过。对， 所以朱哥最近的愿望是近期的小目标是什么呢？ 我近期的小目标是希望家人健康。然后呢也希望我自己能继续保持我最初的那个心去创作音乐吧，就不要被任何的东西所诱惑或者是所让我改变。 没错。 对，保持初心很重要。 不忘初心。 对，用最初的心做永远的事，这是我的常用的一个座右铭。 对，就像那个就是一会儿我们会听到的新的鞋，它就是我当时买了一双新的鞋，然后特别开心，然后我就蹦跶着就把这歌写了。 哦，真的呀？ 对，就 是哪一年买的鞋？ 14年。 是那双滑板鞋吗？ 不是。 啊，是滑板鞋。 对，就是反正希望大家到什么时候都有一种像第一次遇到一件事或第一次看到他一个人那样保持初心， 收到一份礼物的那种惊喜，永远都不要丢失掉这样的感觉。 对不对？ 对。 好，谢谢二位做客今天的麦麦的周末夜现场，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支持我们的两位音乐人，然后呢也期待在下一次可以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天，好不好？ 好， 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就听听秦丹带来的这首 新的鞋， 让我们在下周六晚上9点再见喽，拜拜。 我有了一双新的鞋，它是一双黑色的鞋，它很好看，很耐穿，我喜欢。它很好看，我好喜欢，好喜欢。搭上全世界最快的那列火车，途经沙漠大海，星空奔向你的列车。我见过所有美丽的风景，也比不上你的眼睛。